开通济南、赤峰、青岛、大庆、昆明、景德镇、青岛等六条暑期航线。7月20日起，还将开通哈尔滨、济南、南宁的航线。地区最大的樱桃园红柳樱桃采摘园5月13日开园了，品种齐全，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大樱桃，园内随便吃，出园按斤卖。这个夏天到红柳樱桃采摘园避暑乘凉，度假休闲，园区接待纯体游客、自驾游客，详情请咨询153-4316-7959、153-2666-4057，更有超值优惠及礼品等着您。地址7柳区红柳樱桃园。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情感纪念册。 9点之后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曾宝仪带来的《专注》。 我的路口和等待着被记载的相弄，打开了门外太冷的空气，你需要一个勇敢的笑容。有时候跌跌撞撞向前走，总是会发生难免的差错，来不及讲得太晚的对不起，会变成处处放闪的星座。遇见了没有地图的迷宫，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就算是恐惧不止一点点，要稳住自己千万不能哭，就出发进攻，就不要惶恐，去发现雨过天晴的专注。每次要撑不下去，撑不住气，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只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从前是不曾走过的路口，和等待着被记载的相弄，打开了门外太冷的空气，我需要一个勇敢的笑容。有时候跌跌撞撞向前走，总是会发现难免的差错，来不及讲的太晚的对不起，会变成指出方向的星座。遇见了没有地图的迷宫，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就算是恐惧不止一点点， 法进攻，就不要惶恐，去发现雨过天晴的专注。每次要撑不下去，撑不住气，要记得深呼吸。啦啦啦啦啦，微笑着前进，去留下雨过天晴的专注。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一直到时间过去，路灯吹熄，也舍不得忘记。 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如何过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和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到处出现时想着你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爱真的盼了几分。 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三个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到达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查牌，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我个人骑逆向在街上，从道路的两旁转小巷，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墙上，哦，这也是时候单纯的愿望穿白纱当新娘。嘿，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闹剧的电视墙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天窗，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用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爱很欣赏，只想一想，爱如果变难看就要放，爱情它是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欠人家的你一定就得还。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碎碎平安保持一袋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心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见你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喝口水，揍他几拳，撩他一把，问他懂不懂心事。 的歌直来直往，随后会听到一首公益作品，这是来自那英和小柯《留住蓝色地球》。 如果没有了天空，鸟儿如何飞翔？ 如果没有了飞翔，如何看到远方？ 如果没有了远方，哪里还有理想？ 如果没有了理想，我们怎样成长？ 如果没有了海洋，我们如何远航？ 如果 怎能还有方向？ 如果没有了方向，哪里还有希望？ 如果没有了希望，我们怎样生长？留住蓝色的地球，留住单纯如初的我，做个真诚的善良的孩子，善待每一天。 留住蓝色的地球，留个美丽的世界给未来， 留一片土地让孩子们同样深爱。 如果没有了天空，鸟儿如何飞翔？ 如果没有了飞翔，如何看到远方？ 如果没有了远方，哪里还有理想？ 如果没有了理想，我们怎样成长？留住蓝色的地球，留住单纯如初的我，做个真诚的善良的孩子，善待每一天。 留住蓝色的地球，留个美丽的世界给未来， 留一片土地让孩子们同样深爱。善良的孩子，善待每一天。 留住蓝色的地球，留个美丽的世界给未来， 留一片土地让孩子们同样深爱。留住蓝色的地球， 留个美丽的世界给未来， 留一片土地让孩子们同样深爱。 留一片土地让孩子们同样深 心里面没有情人的 情人节，以为收到安慰的卡片，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要我打开回忆的结。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11。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廊坊雷阵雨32度到23度，首都北京阴有雷阵雨31度到23度，临近的天津阵雨32度到2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电击伤现场急救，在受到电击之后，轻者感觉四肢麻木或者震颤，面色苍白，个别人会发生晕厥这样的情况，重者则是被击倒在地，发生心脏骤停，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容易导致死亡。电击引起的电烧伤大多数是3度烧伤，烧伤部位发白发黑，被电击之后还可能导致摔伤，从而发生骨折内出血。那电击伤急救方法应该遵循以下步骤：一、迅速切断电源，并且让触电者尽快地脱离电源，确认自己没有触电危险再进行救护；二、触电者脱离电源之后，迅速地判断有没有意识、呼吸，注意保持呼吸道畅通；三、如果呼吸、心跳停止，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心肺复苏；四、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护。第5点，对电烧伤进行止血、包扎、固定骨折，送到医院进一步治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六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抢好礼，电话133-1117-8283。 三河市总工会定于七夕节举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联谊活动。由于参与活动的职工，请与本单位工会负责人联系，以单位名义上报职工信息。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8月18日。报名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转8003。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女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 一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洪亮带来的一首作品《一豆的舞娘》。 红灯青灯留下烟酒味，寻怀心中的花蕊，采花红采蜜一去不回，爱真不值钱，你许情将意我也条路分配，却也阴乱乱飞。走得很沉，脚步太沉重，喝饭干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安心，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尝到尽头的猎趣，换个人去寻， 放弃，不需要忏悔过去，不死不回去。的好话变成烟鬼，谁又能够去怪谁？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不爱这滋味。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话没有话泪。不太沉重，喝放干了他一杯，看我的真心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话没有泪，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话没有话泪，有话没有话泪。 张洪亮的这首歌《伊豆的舞娘》。张洪亮在歌坛当中呢，除了是一位音乐制作人之外，他也有自己发行很多一些歌曲，也是一直传唱度都非常之高。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湘带来的这首歌曲《给我新鲜》，非常清新的一首作品。 我喜欢把你捧在手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习惯了有你的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你我总不愿意醒，睡在柔软至沉的梦，用微笑做一颗星星，挂在甜美走过的天空。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我对你的依恋越加明显，就在我努力词穷了的瞬间，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我对你的依恋越加明显，就在我努力词穷了的瞬间，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总喜欢把你捧在手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习惯了有你的陪伴，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你我总不愿意醒，睡在柔软之城的梦，用微笑做一颗星星，挂在甜美走过的天空。

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马海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麦乐，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马海乐，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 小虎队的这首歌叫你一声 My Love， 接下来会要听听看许茹芸她的云氏情歌，这首作品叫做美梦成真。说到许茹芸呢，她的独特的唱法跟她的唱腔在歌坛当中有安慰到很多的一些歌迷朋友，你想听听看这首歌咯。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十点钟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待会儿记得回来。 我能感觉我想成为我奔驰思念的深夜，停在你心暗戳印思念的胡须，苦苦想你习惯不睡，为躲开寂寞的狩猎。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有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想着有你，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你留在我的眼眶去体验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烦恼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天冷的没有你的不觉，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世界为我落泪，最冷的泪。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但愿情深，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不肯承认，其实心弦已拨动几根，越陷越深，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已经默认，难道一等再等，错过缘分？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在燕郊公园，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金灯大鼓的演奏中，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金灯大鼓起源于金灯三河、宝坻、香河一带农村。2006年5月20日，金灯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4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交管部门将在驾驶人理论科目的考试地方题库中增加文明礼让的内容，初学驾驶人路考时不避让斑马线等将被评判为不合格。北京新闻网消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活动之一“荧光虫食品安全科普公益行动”的启动仪式在家乐福的四桥店举行，围绕食品安全热点，针对食品实际消费群体开展近距离的科普活动。法治在线为您播出毕业生求职防坑秘籍。渔歌尚未唱起，行囊尚未收妥，本是从校园到职场的美丽蜕变，但却有部分应届毕业生在尚未完全踏入职场之际就遭遇了解约，尝到了失业的滋味。公司效益不好，公司资不抵债，公司批量裁员，这些变故是真的发生在一夜之间吗？还是说这些变故发生之前其实有迹可循？现在我们结合近年来毕业生求职的劳动纠纷以案说法，帮你练就火眼金睛，识破职场新人的求职陷阱。案例：小林是营销专业应届毕业生，某科技公司招聘宣讲称招聘销售人员，公司研发销售保健器材，在国内及欧美地区注册有多项专利，如严格按照公司的销售策略开展市场营销工作，则可轻松月入万元，半年后即可晋升到区域销售经理。然而入职后，科技公司没有与小林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向小林支付工资，而是要求小林每天拨打特销电话，推销一款售价为28888元的保健床垫。半个月后，小林担心所谓的科技公司实质为骗子公司，就提交了辞职报告，自己离职。 法官提示，招聘宣讲是企业展示自身实力以招揽优秀人才的手段，在招聘宣讲过程中适度地展示企业优势无可厚非，但现实生活中却有部分企业在招聘宣讲、面试或招聘通知中进行夸大或虚假宣传。如本公司将于一年内在美国上市，所有员工配发原始股，工作轻松，月入万元不是梦想，半年圆你买房买车梦等等。因此提醒广大毕业生，在应聘过程中应理性分析企业的宣讲内容，通过合法的信息公开渠道核对企业的工商信息、投资者信息、专利注册情况等，以避免在招聘过程中被忽悠入职。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新闻整点听，下一时 火 焰 山浪漫紫图大唐紫图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6月23至7月15日盛大开幕，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咨询电话0316-885199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人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在那儿，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之后，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张信哲带来的《不由自主》。 那海的潮来潮往，不慌不忙，唱响你长长的发，在街上飘荡，时间它总会暂停在那一秒，你就是让人更难忘。很想带你看遍全世界，再不辜负那双美丽的眼，谁让你流了泪，我会伤心不能睡。不由自主 实话。面对他就成了哑巴，而不说话又只会一步步走回最初我们停下的地方，过了街道，心醉心醉，怎么变心碎心碎？怎么有人流眼泪？怎么会如此狼狈？我们心醉心醉。全谁下场不需要安慰，遗憾吗？走遍了童话，送给他你写的手札，只是写够了挣扎，就学会习惯它麻木，学会了牵挂，心醉心醉，怎么变心碎心碎？ 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曾有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原来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我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有它有什么用？原来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我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就这样松开紧握的手，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让爱走，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 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种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广告之后要跟你听到什么年华在他乡，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带的脸庞，也忍不住地哭出声响。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是当年在高校当中的两位高材生组成的一个组合，而解散之后呢，各自单飞在乐坛当中都有非常不错的发展。接下来是纪念家的《那时的风，那时的雨》。 你像蔚蓝的天空，只有我能够读得懂你那迷人的笑容，一直都留在我心中，人潮最后的相拥，却成了故事的剧终，曾经给你的感动，却让我的思念越来越浓。

点对电烧伤进行止血、包扎、固定骨折，送到医院进一步治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粒又洒洒。 一滴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电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这哪儿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听听看廖俊佳的这首歌，叫做《加油站》。 高速公路前面的路还很长，今天大风，明天大雾，方向不要自主，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有个加油站在不远处，走不动就进去住一住，歇一歇，放下包袱，等大能量充足再上路。谢谢你像一滴泉水在沙漠吻我的嘴，天怪你不让风吹无所谓。 廖俊佳的加油站，生活当中呢，经常会让你觉得有些困苦，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的时候，所以不妨在这个时候停下脚步，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充实一下，充电一下，再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前进。接下来是古巨基的幸福号列车。 咖啡的冰块化掉了，甜的苦的味道也都变淡了，很多事都是这样的，说没有就没有了。你是在我面前坐着，感觉已经不是我的了， 感觉已经不是我的了。 虽然只是风飘渺远走，只愿梦化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是火燎原我热情的羽毛，昨夜无量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你绝情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燃烧手，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你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燃烧手，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你等这些伤会自由。 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十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悠闲的漫步沙滩，尽情的享受海风的吹拂，海浪的拍打，近处飞鸟盘桓，远处帆影点点，海天一色。在有马尔代夫之称的惠州 4A 滨海旅游景区蓄苗湾，我也找到了值得一生去珍藏的人间胜境。以喜来登酒店为代表的国际五星级酒店群、会议中心、游艇俱乐部等高端配套，成就金融街海世界滨海生活典范。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

袖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多少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剩下半飞了，被大海淹没，冲散的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懂，独自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我烧的寂寞，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剩下半飞的被大海淹没，冲散的花朵，可怕的想念还活着，火烧的寂寞。沉默，再坚持些什么？要是连自己也是在等，我不想祈求，就只好承受。可怕的想念，分久长。 最终会不会是囚禁？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这个声音，你正在作何感想？在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文明单位五个一的创建活动中，你还会觉得这种非常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品味1033，与你携手，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崇尚道德，践行精神文明新风尚， 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